不注意。 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？是不是我又在让继续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？是，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？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爱源源不绝。是，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担忧，忘记都被风浪掉。是，这些轻飘飘弦乐送到全世界，又更新一遍。什么时候写到你心里理解？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，江河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。天下的十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。 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？是，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？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，继续让你的源源不绝。是，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，让你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单调，往你的背后扔掉。是，是轻飘飘的声乐送到全世界，有点心碎。什么时候写到你心被理解？ 送你。十八般武艺，九成无二独一，世人都在注意。天下的十八般武艺，多么不可思议，其实都是为你。

Treat me now, I'm giving it up, and I'm tired of crying, babe. I can't stand it.

往事却散落了。